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有记。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各位听众啊，距离呢一个我哋啊新年之前嘅最后呢几集啊，继续喺度追赶紧呢个进度， 我努力紧噶啦。 今日就10号啦，所以就大家啊有印象嘅话咧，都会记得上一集咧就会同大家讲过呢、這、一个。神幻水塘啊，即系呢个郊野公园的故事啦、啊。 咦，你翻又转乡下嚟啊？ 因为啲乡下地方嚟噶嘛， 要转乡 乡下 feel 啊嘛。 哦，系啊，我哋去咗神幻水塘。 系啦、啊，不过如果大家觉得咧，咦，点解盈希把声怪怪地？唔好意思，盈希又是感冒啦，系咁啦， 又 sexy 咗、 啊。所以咧，佢 sexy 咗，朦胧咗啦吓。如果觉得嗰个唔系盈希嘅，听到啲怪声嘅话，咁啊多多包涵吓。 突然间 sexy 咗把声。 咁啊，另一方面就系盈希又嚟交货啦，延续翻咧上一次喺巴士上面。即系唔喺车厢里面啦，就由呢个车窗外望到呢个少女坐喺呢个消防龙头的故事啦，竟然有续集， 唉，你真系 黑到爆， 竟然有续集出现啊！ 系啦， 佢翻嚟揾你系咪？ 佢呢回究竟系咪有事所求呢？咁啊，一阵间就同大家分享。好，继续讲下呢个城门水塘先。 好啦，今日我哋啱啱呢就去 就讲到上 次讲到兴 兴起咧，就话嗱、啊、你啊。完全都不知道發生緊咩事啦！ 係啊，即係呢個人生其中一個都幾特別嘅一個故事。 啊，當你清醒翻嘅時候，就開始追本溯源咯。究竟呢件事啊， 係啦，咁就上回簡到啦。上回簡到就無啦啦和咧就出咗去呢、這個即係水霸 band 咧，啊冇翻嚟香港先，係啦，翻嚟香港口音先。咁上回講到就我哋咧就去咗，我無啦啦自己咧失驚無神就行咗去水坝邊，就失驚無神就喺度搖下搖下，咁又失驚無神喺度哼，係啦，失驚無神又哼歌，跟住失驚無神又累低咗啦。咁就跟住之後，大家就好驚訝啦，好即係擔心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就潛水，咁跟住我就同大家講到咧，應該咧上集就講到我哋去到。我落山啦，系啦，师傅我落山， 师傅落山了， 师傅我落山啦，系啦，我学摄影落山咁样，咁啊发生咩事咧？咁咧件事就系咁，咁啊话说就系我一行都上次讲过好多人噶嘛，咪都即系有， 应该系一大扎你嘅 一群， 其实系好开心地去宵夜食， 系一群好开心嘅人， 系就系因为你无啦啦呢种咁失控嘅局面，就开始大家都惊啦， 系啦，咁咧就点咧？我哋咧就由即系好啦，咁啊执咗细软就走啦，因为都即系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咁样，跟住我哋就喺度行落去，行紧落山，咁啊落紧山嘅途中咧，咁因为大家而家知道城门水塘嗰个格局就系基本上你要落咗水坝，跟住有个即系类似停车场嘅位置，咁系啲小巴啊， 游客中心对出 系啦，咁嘅位置，跟住之后你再如果你唔喺度冇车嘅话，咁你就再落要行翻出大马路， 系啦，一路行落去， 行翻落去，咁我就发生嘅奇异嘅事，第二次就系我又断片， 落到去又断片啦， 系啦，我喺游客中心，我仲记得自己做紧啲乜嘢， 你一路行落去。 咁咧當係啦，一路行緊落去嘅嘛。咁咧其實咧，我自己嗱，即係根據自己嘅記憶嘅所及嘅記憶咧，就係我最後一下嘅記憶咧，我就喺遊客中心。咁當時咧，我就喺同啲朋友去急雪鼠，咁啊佢哋要解，咁去廁所，咁我就坐咗喺遊客中心門口嘅啫。咁啊當時我嘅朋友係喺即係我左右護法兩邊咁樣有人即係。又唔係叫扶，又唔係叫扶住嘅，即係 其實好老實講，我對個遊客中心冇乜好感。 都係嘅，嗰間遊客中心真係冇好感。咁但係唔緊要啦。咁 即係啲朋友就喺側邊。其實我有兩個朋友，男仔嚟嘅，應該我冇記錯，係啦。咁咧就係佢哋喺側邊睇住我啦，即係驚我突然間又可能暈低咗。咁所以佢哋就企咗喺度側邊等，即係睇住我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我記憶就我坐咗喺度，係啦，即係我記憶就係坐咗喺度。咁坐完喺度之後點咧？咁坐完喺度之後咧，我即係突然間下一秒叮一聲咧，我已經喺架車上邊。 即係下一秒到你清醒嘅時候，咦？我做咩喺呢度嘅？ 我已經喺架小巴上邊，即係我喺架小巴落緊荃灣嗰啲。 係你完全唔理解發生緊咩事？ 唔知唔知發生咩事，早知就喺我就係咯，我就喺架小巴度。 冥冥中就係有啲嘢上咗你身，但係佢有佢嘅範圍同局限喎，睇嚟。 系啊，咁跟住就唔点讲呢、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其实真系坦白，因为其实喺嗰刻我净系知道自己应该系喺个即系水坝边，唔知道做紧啲乜嘢嘅。 哦，你就应该喺呢个游客中心。 啊，唔系，sorry，游客中心唔知道做紧啲咩。 去上厕所啦。 系啦，佢哋去厕所，跟住我就唔知喺度即系坐喺度唔知道做咩。我唔记得我谂紧咩做紧咩噶啦，已经嗰刻。其实我喺度系，总之系唔知道做紧咩啦，系 叫做空转啦吓， 系啦，即系个人系， 因为你都明白，啱啱喺个菠萝坝边咁，你都唔知道做乜鬼，戆居居咁，因为突然间话俾你， 即系总之一嚿番薯咁坐， 已经系好虚弱噶啦，点无啦啦做咩会咁嘅咧？ 系啊，我真系一嚿番薯咁坐咗， 跟住转个头无啦啦又整到件入嚟咁，你都知道一笪。即係當呢啲叫做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咧，就好多麻煩事。 潘多拉又出現啦，係啦，唉，咁跟住就係喺嗰刻就係做緊，我總之唔知道自己做緊啲咩啦。我就係有一下係自己即係企睇咗坐，即係坐咗喺度咁，唔知道做咩啦咁樣呆下呆下嘅時候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好啦，咁啊一路啊，即係同啲朋友落嚟咁我。嗰下醒翻之後，我就喺架車度，跟住第一句我仲問緊啊，究竟發生咩事？跟住嚇，做乜我喺架車度咁樣？咁啊，啲朋友就喺度，即係大家就不如其説啦。咁啊，就問哇，你一路都我哋一路行緊落嚟，你又唔知嘅咩咁樣？咁跟住之後佢又話冇喎，佢哋有冇？佢哋即係總之大家就好驚訝啦，聽到我講話嚇，做咩我喺架車度嘅時候，大家又嚇咗一下啦，跟住問我發生咩事，你又唔記得咗自己行緊落山咁樣。 其實驚上驚噶啦，已經你之前已經唔記得咗自己做緊啲乜嘢。 係啊， 轉個頭而家又更加話俾你聽，我又唔記得咗做過啲咩。 我做 緊， 我真 係發生咗啲咩事。 係啊，我又問佢，我做緊啲咩嚟？跟住我，跟住大家就有問我，你唔係又唔記得啊嘛？咁我係真係唔記得，我認真咁嚟講，我真係唔記得。我唔係喎，明明我同你一路行，我哋一路傾偈㗎。跟住我嚇傾偈咁樣。 講啲咩先？ 系啦，跟住我话你话系啦，佢就问我，我问佢，我话啊倾偈，我就真冇人，完全零印象，我倾过偈。我话你问我啲咩啊？咁样 系咯。 跟住佢话唔系啊，我问你即系我问你啊，你嗰阵问你同即系你女朋友点啊？即系嗰时我拍拖噶嘛。 系。 咁啊，你同女朋友点啊？你屋翻工翻成点啊？乜乜乜？跟住你全部答到我噶喎，咁样。跟住你认真地，我真系答到你嘢咁样。我真系咁问佢，我真系认真，我问到你问到我答到你嘢，我系啊，冇啊！我问你，你记唔记得自己喺边度翻工？你记得？你讲到俾我听啊！你讲到你知，你话到俾我听，你做边间机构啊？ 嗯， 系啊。跟住你仲话俾我听，你最近忙咩添？你讲到噶喎，咁样。 哇！咁功力唔浅喎，嗰只嘢都其实。 系啊，跟住之后，跟住佢就问佢话佢一路，但系佢话我系奇怪嘅，佢话我答嘅时候其实系有少少支吾以对咁样感觉嘅，即系话我系啲咦，我好似鬼食嚟就，即系我讲到中文字。 系， 即系好明显系广东话，但系佢以为我好攰，即系可能把声好攰啊，个人好攰，个状态唔好，咁所以佢就以为我咁样讲嘢就即系捋啊啲， 即系佢又唔系咬得好正啦。 系啊，咁跟住之后就问好多问题嘅，佢哋话总之系一路即系 keep 住想即系意图地即系想我清醒啲，即系佢等我清醒。 佢哋想确认呢个系咪你嚟啫？ 系啊，但系最爆笑是我一路行的时候咧，佢话我系好似咧，即系好似饮醉酒咁样行，即系以为我真系个人生系即系虚弱咧，系摆得好紧要，我净系摊即系软泥泥咁样摊，即系嚿蛇咁样啦。跟住之后佢哋就好担心，咁啊，因为一路行，啵啵啵啵咁样，大家急急脚咁啊落去啦，咁样。 跟住落到去见到小巴啊，咁样见到车咁啊截啦，咁啊上咗车，跟住之后先，跟住我先嗰下先真系清醒，我真系个人翻咗嚟。跟住我又谂，我真系第一下就我望一望车，咦？点解我喺架车度嘅？ 嗯， 即系我嗰下系好清醒嘅个人，醒晒。 因为嗰个真系你嚟啦嘛。 真系我嚟啦嗰个。我是醒了，跟住我擘大好碌大咗隻眼，跟住我點解喺架車度咁樣？係啦。 當時架車去到邊啊？望周圍嘅景色係。 應該係落緊車，應該沿住行緊落去，即係應該過曬，應該去到和義合道附近嘅啦，已經 落。即係已經去到鄉村嗰部分嘅啦，係嘛？ 係啊係啊，即係轉咗，離開咗象山，離開咗象山村嘅啦。 對面是一堆鄉村來的嘛， 是啊，我記得應該離開了，即如果我還記得的，應該離開了象山村那個迴旋處那一帶，跟住落緊斜過了那間是可立定可乜嘢中學， 可 乜中學，跟住過曬嘅啦，識識完嗰啲過曬，跟住落緊去，應該落緊去和入到，因為我記得我印象依稀記得是經過了隔離是有。嗰啲即係村屋啊，跟住係左邊係唔知道運動場定乜鬼嘢嗰啲東東咁樣嘅，咁啊我記得過曬嘅已經，咁啊跟住之後我真係翻咗嚟，我翻嚟啦咁樣，跟住之後，跟住我就跟住大家就一連串咁樣喺度好擔心，跟住成架車全程我講完啲即係講完我唔記得之後，大家又靜咗。因为我不知道可以讲咩，你明唔明？嗰下 你根本嗰个都唔系你嚟。 系啊，跟住嗰下大家好嘅，跟住之后去到我真系落翻去市，即系翻翻去市中心啦，出翻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哋真系揾间，即系我记得揾咗间唔知揾麦当劳，我记得麦当劳坐咗阵，咁坐到大家咧，大家就即系唔出声，全程大家会好惊，大家唔知讲咩可以。 你眼望我眼。 系啦，跟住大家就即系有人 唔知点算好。 系啦，就我记得大家就讲啊，不如我哋买杯嘢饮，杯嘢食咁样。因为大家都冇点食过嘢， 梗系啦，都你本来系烧嘢食，系食嘢啊嘛。 其实我由上山到即系上到去，其实我嗰阵时未天差唔多黑啦，嗰阵时差唔多天黑啦，临近天黑上到去 set 好晒嘢，烧下烧下咁，突然间搞到咁样，我估大家都未食饱嘅，应该嗰刻，因为大家都系倾紧嘴吹水，咁啊，跟住之后大家好担心啊，大家跟住唔敢出声，跟住之后静咗但系好大段时间之后，咁我就即系。打破了沉默，跟住我就问啊，其实头先系点嘅咧，咁样，咁我哋就真系讲啊，喺度讲，跟住我就问啊，点啊，咁样，跟住佢哋就话，系咯，头先咁咯，咁样，跟住大家即系嗰啲，哦，系咯，咁，哦，系啊，咁，大家都唔知讲乜啦，嗰阵时已经喺度，即系因为大家都好惊，好惊，同埋。即嗰下都唔知道被咩反應咯，大家。 即系话整个画面嚟讲，就系似乎就系上咗你新嘅嗰一啲嘅嘢啦。初期嗰个可能只系话佢徘徊咗喺呢个地方， 系啊， 佢唔知道自己想点，又走唔出呢个范围。 即系总之我去后期啦，后期 跟住后期再上你嗰个咧，似乎就只系纯粹系可能系有啲嘢啦。有啲嘅 notice 俾你呢一班嘅朋友啦， 因為我記得嗱，我冇記錯咧，我頭先再即係仔細諗一諗咧，我哋應該係喺沿住城門度落翻嚟嘅，因為嗰條路沿路都冇車噶嘛，因為如果即係夜嘅時候冇小巴噶嘛，嗰多年，咁我哋要落翻去，落翻沿住城門度一路落到底，應該去到可立啊嗰間叫可豐啊。可豐附近先有車嘅，即係行翻可豐，因為嗰度先有巴士啊，同埋城門隧道落嚟啊嘛。 冇錯，因為係。嗰、那個水塘咧，其實就條路又你話係咪好窄？唔係，但係個問題係咧，佢肯上嚟嘅係得小巴嘅啫。 係啊， 因為佢得單程單向嘅咋，好快又要即係你去到嗰個乘客中心之後又要落翻去。 係 啊， 所以好多車都唔，你話好多公共交通工具佢覺得唔順路啊。咁你都係小巴。 所以我記得我係行，我印，所以我就記得我係要，我係行翻落去，去到即係行翻落去，即係叫行翻落到即係下邊，即叫大馬路先至有車嘅。咁跟住之後，好啦，咁因為其實我一路諗咗好耐，其實呢件事咧困擾咗我都好多年嘅。其實我一路都個迷嚟嘅，迷點解迷咧？迷嘅原因係有啲即係第一，我究竟我做咗啲乜嘢俾人撞咧？我唔知道。 啊，快唔到原因。 因為好普通啫，你純粹喺嗰度燒嘢食啫。 係啊， 同埋有大光燈咯。 係咯，係咯。即係其實嗱，第一我到呢一刻，即係個隔翻，即係一即係叫做啊，都隔咗咁多年啦。咁但係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咧？就冇人即係唔知嘅喎。咁同埋係因為都揾唔到個原因，即係你話啊問。問即係問啦，去問啦。 做師爺㗎應該。 係啊，究竟發生咩事？ 唔肯講， 又唔講喎，跟住又唔知啦。咁我又唔知做過啲咩啦。咁嗰次之後我就冇再去食活水堂，真係我真係冇去過啦。咁多年都冇再去過。咁佢又冇話叫我唔俾我去，但係我又冇專登想去。 我記得當年我哋都有試過做呢一集嘅時候咧，其實咁啱有線都走去做靈探。 好似係 泰式招魂嘅，佢哋用咗一個方式。 啊， 係 啊， 但係咧就印證咗有啲嘢，就話其實嗰陣時咧，我哋嗰集有講過，就係話，你懷疑嗰度係有一個女鬼王， 係 女鬼王係唔係咁中意啲遊客嚟騷擾，即係騷擾佢哋，打擾佢哋清靜。 嗯。 咁但係嗰、那個即係佢哋個招魂模式，亦都係證實到有呢樣嘢嘅。大約係當地係有一啲比較嗰個功力都比較深嘅鬼王，叫做即係你其實佢哋安安靜靜喺度就好啦。你做咩要騷擾佢哋咧？咁啊，佢哋係似乎係有咁嘅不滿。 係啊，我淨係記得我當時當刻就係做咗。我上到去就系冇俾人闹嘅，今次我真系冇做错嘢，我今次上冇俾人闹，但系 纯粹去烧嘢食啫。 系啊，我又冇做过任何嘢咯，即系记住我喺嗰刻完全 冇。但系都系嗰句啦，乘翻上次都有提及过，就系话你系有一个底，有个背景喺度嘅话咧，佢哋系 detect 到嘅，即系感应到嘅，知道你系有来龙去脉嘅话咧，你就算你唔出手唔搞嘢。佢都想挑戰你， 有乜好挑呢？ 試下你底線，睇下你。 其實我冇乜好挑嘅啫喎，我都係個普通人。 可能佢會覺得你嚟嘅目的係乜啦？又或者，即係你有幾多 call 你？佢覺得好想玩下試下啦。 有冇玩？ 你都知啊，人都中意去探靈嘅，何況鬼？ 咁問題係我，即係當時講緊一個十零歲嘅僆仔嘅我。咁講真，我有冇學過？我有冇真係真正咁學過？有冇做即係有冇做過任何呢啲嘅工作，或者有冇呢啲咁嘅能力？即係你話我有咁嘅能力啫，但係我冇真正咁修練過噶嘛？咁你嚟挑我機都沒有。 重點係唔係話嚟睇你究竟運唔運用呢樣嘢啊？重點唔係啊，即係我哋咁形容啦，就係學法嘅人咧，係會有啲嘢保護住自己噶嘛。可能係一啲嘅。叫做兵將啦，保護你啦，或者有啲係一個法裡面俾你嘅一個護身符咁啦，類似。即係當呢啲嘢嘅發光嘅時候，或者呢啲嘢出現嘅時候，佢哋係 feel 到噶嘛。 係，即係你覺得我有情光。 有機會係會 feel 到呢啲嘢，咁佢咪喐手咯。 哦。 未必會令佢舒服啊。系，觉得你打扰佢安宁。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最犀利嗰下，点解呢个系我觉得即系我人生即系都叫做暂时呢段人生入边遇到一个都即系几强劲嘅一件事，就系佢可以答到晒所有我可即系我人生嘅嘢问题。即系你讲紧佢可以控制紧我的自由 意志，佢有料到嘛？即系佢即系话佢喺呢度嘅功力已经系好耐噶啦。 佢控制到我嘅自由意志， 佢知道你嘅，佢知道你所有嘢啦，几乎上。 系咯， 所以我记得我好记得以前有个朋友咁同我讲，就系话鬼咧，基本上分几类颜色，即系以前都有讲过分享过。 系， 总之黑色嗰啲咧就惹不得噶啦。 系， 红色咧就系次一等嘅，绿色咧就系涉青鬼，白色嗰啲就系啱啱 新鬼 L 咗嘅，系啦。佢就话基本上红色以上嗰啲咧，其实你只要你坐喺度谂一谂，都知道你喺度谂紧咩。即系你个心动，佢就已经 detect 到你谂紧啲乜嘢，又或者佢基本上甚至乎啊，都唔需要话上你身啦，可能喺你喺呢个范围里面，佢都知道你一切嘅， 咁驚，咁即係其實我已經，咁即係我俾大，即係我打大佬噶啦，已經係。 但係佢當然佢哋都有佢哋嘅局限啦，就係範圍嘅問題。睇下佢攞住嘅，即係有啲就叫做攞住 生死藥咁，就係話你喺呢度枉死嘅，你最多就只能夠喺呢個範圍度搞事。但有啲力量好強，佢要衝破某一啲嘅局限嘅，咁佢咪都得。但係相對嚟講，佢嘅力量佢咪會因為咁而薄弱咗咯。 哦， 呢個係有少少界別嘅，我都覺得。所以點解話我就覺得有啲奇怪，又話當你去到搭咗車之後，你去到落到地面嘅時候，咦？突然間又冇嘢喎。 好醒嘅，我記得我嗰下。 就會唔會就係、是、意思就係話嗰隻嘢都有個局限啊？ 係。 去到某一個範圍，佢唔能夠再留喺度啦，佢就要走啦。 係。 係咯。 因为其实事后啦，即系事后我都要即系好好地处理自己，因为即系件事我有同翻屋企人讲啦，咁屋企人又即系又斗担心啊咁样，咁所以其实都有处理翻即系件事情。咁我记得上到去就系乜都即系过往通常都系我衰噶嘛，即系通常都系我呢啲即系呢啲友仔乱咁嚟啊， 你可能突然间聊事斗非啊， 做错嘢啊咁样，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做咗啲唔应该做嘅嘢。咁但系嗰次咧就真系算系。真的不關我事，我都沒有做錯事。咁但係即係上到去咁啊，我記得又係上到去，又係溝埋啲唔知咩茶加咩茶，啲唔知乜嘢加乜嘢咁樣。跟住我記得我係病咗。 其實最怕嗰樣嘢宿世淵源啊！ 唔知道，但係其實一路都擔 心。你隨時都唔知道會唔會係啲咩冤親債主無啦啦走上門噶嘛？ 哦，咁又唔係咁講，即係我真係託賴啦，即係起碼就即係。即根據即係佢哋所描述咧，就本人就應該都 同呢啲冇乜關係， 冇乜關係係啊！我暫時冇乜爭，好似即算過應該就冇爭嘢。 OK， 係啦，咁都冇人爭我嘢咁樣啦，係啦，咁所以應該唔好關事咁樣，係啦，即係啦，跟住即係都講過去，即係我記得飲咗個杯，哇！ 好難飲嘅嘢啦！ 我記得嗰杯嘢真係永世難忘，嗰杯嘢咧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个味道呢，它那些是好像 烧水 又不即哎我不懂形容，即是通常呢我不是说那些腐不是那杯很得意的，因为呢其实过往呢我喝开那些呢是腐即类似腐水嘛，可能在龙 灰 在 龙 底啊，跟着一些灰水，其实你一杯白水而已， 嗯， 即係杯清，即係清水啦， 撈灰啫， 撈灰啫嘛， 最多咪一陣灰味。 咁你咪咧灰味，或者係或者係你見到係灰色噶嘛？但我嗰杯嘢咧，我想話俾你睇，嗰杯嘢唔係灰色嘅。 咩色？ 嗰杯係墨汁咁嘅色嘅、 哦，黑 面問 黑過墨豆， 好黑。跟住我問我嗰陣時仲問我姑，我問我姑婆，我咩？我話咩鬼？我想講乜鬼嘢？我話咩嚟㗎？咁樣 黑到 咁樣，我話你飲啦。我飲。跟住飲完，我第一我話唔飲都唔得咁。 你試下 我可以唔飲啊嗰下，我同佢講可唔可以唔飲？跟住你，跟住佢就係你唔好，你咪唔好飲咯咁樣。 你唔飲啊，後果自負。 唔係，跟住我，跟住佢第二句就係講你，跟住你阿媽啲錢我收咗。跟住我哦咁樣，跟住我媽喺隔離，係啊，俾一次噶啦。唔係，跟住要俾錢咁樣，哇唔使俾錢，梗係 要啦， 你係咁預都要俾㗎，係 啊要㗎。 跟住我係咁預嗰啲係咩？跟住佢啲四隻， 你唔好理啦。 唔係啊，佢啲我話係咁預真係幾多？跟住我媽舉起四隻手指，跟住哇咁，跟住 食魚翅都有得食咯。 係啊，即係包餐。跟住我食啊，食唔住我又賴。原來我因為諗咗 賴啊賴嘢四位數字。 系啊，跟住之后原来系咁噶，哦， 咁啊真系要 跟住我，咁我年中年我妈破财好少噶，唔系，跟住后屘冇嘅，后屘冇收嘅，我知道，后屘冇收啦已经，跟住 特登咁讲嘅啫， 系啊，跟住之后咧我话，跟住我饮啦，跟住我仲记得我讲啲趣事俾你，我仲问咗句，其实沟糖得唔得噶？我话可唔可以沟糖啊？ 一晒吞咗佢啦，咁多嘢讲。 跟住系啦，跟住之后佢就跟住空杯咁，我就冇理啦。嗰杯水咧，嗰杯嘢咧，你饮跟住好，佢个味道系好浓烈，我唔知咩味道，总之好，我又唔可以话佢臭，但系咧，佢有少少攻鼻嘅。总之我记得好攻鼻嘅，即系似你平时闻咗天拿水嗰啲咁嘅攻鼻。 但 系 又唔系嗰啲嘢， 又唔系啦。跟住我飲完之後咧，我就同佢講：好 飲落去又即聞落好即嗰啲臭味啦。咁飲咗落去之後咧，你係突然間覺得嗰啲個肚咁暖嘅，即突然間覺得係個人暖咗，個人好暖。跟住因為其實我記得嗰時冬天咧，所以好凍嘅人，我啲手腳好凍。我平時好少，即通常我唔舒服嘅時候，我先個人啲手腳先會摸我手腳就會覺得凍啊嘛。 係。 咁我平時嘅人好即都幾熱底嘅，我人都幾唔係好怕凍嘅人。我飲完之後咧，好似有股暖流咧喺個胃度 邊 翻騰著咁樣。跟住之後我翻去屙咗三日，係屙咗三日。我飲完之後，我咦好嘢喎，咦好正嘢嚟嘅喎。即飲完之後可以 驅曬啲佢哋叫做陰氣啦，俗稱可能。 係啊，跟住但係我翻去又吐屙咗三日。跟住我問我，跟住我私底下，跟住我問即係問我姑婆個大徒弟啦。跟住我就即係我師叔啦咁樣，我問佢啊，其實咧嗰杯嘢咧。咩嚟噶？咁樣因為好奇啊嘛，我問翻佢，即係我若干年後問佢，即係孤蓬閉肚嘅時候，咁啊，跟住之後我啊，其實係咩嚟嘅咁樣？跟住佢話：你真係想知咁樣個？其實我真係想知咁。跟住佢話冇嘅，咪即係啲水啊，跟住加啲符啊，跟住加啲香爐灰啊，跟住加咗少少一啲。特製嘅嘢啦，咁樣跟住話， 特製嘅嘢， 特製嘅嘢， 商業秘密， 係啦，商業秘密。跟住而家我知係咩嚟，我睇咪後話你聽咩嚟，係跟住我之後我聽完之後我嘔，我真係突然間好想作嘔翻出嚟。跟住我 好嘢噶啦， 係啊，我大家話你聽咩嚟？ 即係唔係一般人接受到嘅嘢啦。嗱，當然呢啲商業秘密 係啦，唔講啦呢啲係啦，即係我留翻我咪後話你聽啊。跟住大家，跟住我就話跟住我真系嗰下好好地肥， 但系 佢又 有效啊！话你听就系话佢就系真系可以同你调理咗呢个问题，又的确 系啊！但系跟住我问佢：，哇，你嗰只特效东西，其实会唔会饮完之后我会唔会死嘅？其实即系如果普通人饮，即系我问佢，我真系咁问佢：，哇，普通人饮咗之后会唔会 L 噶？咁样，跟住佢话应该就唔会嘅。咁人哋跟住佢话：，如果你唔沟，即系你冇作过法就咁饮，就可能有机会。即係有機會出事嘅，即係有機會可能有其他嘢咁樣。我真係餓咗佢，跟住但我真係好想嘔嗰下，你明唔明？佢話啲特製嘢之後，我聽到個特製。 明白明白。 啊咁咯，係啦，咁啊呢件即係大家即係講即係啦，即係城市上面城門水塘，我就即係呢個係即係人生中一個都比較即係經典嘅一個係啦經歷。 係。不過一想起葵涌呢一帶地方咧，即係喺最後呢少少時間啦，即係突然間又想起啊，其實如果大家有落過下葵涌咧，嗰度咪有個葵涌公園嘅， 係啊， 馬上就想起咧，嗰度有一段咪有一個樓梯通去呢個運動場嘅， 下葵涌係啊， 一個好長好長嘅樓梯，由上面落去噶嘛，咁啊，我馬上又想起一件事。一个经历啦，咁啊或者一阵间喺下一段咧同大家分享。 好啊，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 你都唔会觉得其实系有个心重要啲咧？ 个心系重要嘅，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想玩啲乜嘢。 我哋最中意嘅 ACG 啊、动画啊、剧集啊，我哋总之同宅有关嘅嘢，我哋都会乜都会讲。 冇错，系啦， 我系阿谦啊， 咁我就系查理啦， 我叫星红啊。 逢星期六晚10点到11点 ，IBHK 二台， 宅师派。 中文科死亡之卷点样先可以唔使死亡？ 香港人讲英文点先搣得港式口音？ 经济科点样先至读得经济？ 化科点样先可以化简而学？ 有我中文科洪伟权，英文科 Alan Chan， 化学科石妙壮， 经济科卡红。 逢星期五晚9:30至10:00，有我哋逼科。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有记。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第二次守灵夜话啦，咁啊，承上题啦，头先就讲到话啊，讲到城门水塘，我哋大约都差唔多讲完啦。 啊，讲完啦。 咁啊，接住落嚟就我就谂起啊，其实啲葵涌嘅经历都想同大家分享。我唔记得而家嗰个公园个名字有冇改到啦。 系咯、 啊。因为我印象中咧就系、是。好像是下葵涌定咩鬼嗰一带噶啦， 应该叫而家我唔，如果我冇记错、啊，我估而家改译咗名，应该叫做应该系葵涌公园、 啊，可能都唔奇。 即系以前葵涌公园系咪即系讲紧以前即系田堆填区嗰个位置？ 唔记得，但系我印象中我嗰次去嗰个地方咧，就系话佢有一堂好大嘅楼梯嘅， 个 楼梯咧下面其实就是一个运动场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 上其实周边嘅地区你会觉得好静啊，唔知点莫名其妙一种静啊啊！跟住楼梯顶咧，其实是一个马路嚟嘅，定回旋处咁样样嘅，印象中系咁样嘅。咁、那个我记得嗰、那个下面其实有一个好似牌坊咁样写住大大只字叫城门谷公园咁嘅，好似系 啊， 类似嘅 系。 咁啊嗰、那个地方其实其实我哋嗰日我同朋友去咧，嗰日就并唔系话睇啲咩即系去咩郊野公园啊、郊游嗰啲地方，唔系嘅，纯粹系睇下啲公共屋邨。 系 啊，因为嗰一带咧有一个特色就系好旧，啲地方都好旧吓。咁啊，想去睇下啲未嗰阵时都仲未拆嗰啲好长型嗰啲屋邨咧。 哦，即系旧式嗰只， 即系秀茂坪嗰只咧，好鬼斜钉嗰啲啊。 哦，系啊， 讲起咧，其实就又谂起呢个葵。啊，唔係喎，唔係葵盛喎，嗰、那個嘅嗰、那個地方石梨啊，石梨咧有幾座係嗰啲咁嘅中轉屋噶嘛， 係啊， 而家係都仲喺度嘅，係 仲喺度 㗎，舊嘅屋嗰啲長型大廈都幾恐怖 啊，係㗎、啊， 我同朋友其實喺佢地下嗰層其實係啲倉庫嚟嘅。 而家好似而家系咯，而家好似都系噶， 都仍然系嘅。哇！你嗰個感覺係好恐怖啊！我同朋友你眼望我眼，究竟入唔入去好啊？入点解唔入啫？ 一出嚟到系咪？ 黄光灯两边嗰啲嘅门咧，基本上都唔系嗰啲住宅门嚟。啊，不过讲起又奇， 系 即系呢个住宅门之间咧，原来系亦都仲有住户住嘅。 系噶， 咁啊无厘啦间摄咗一两户系，仲系攞住铁，即系仲有铁闸又成喺度播紧粤曲，吓一吓都。不过另外一栋咧就冇嘅，即系就纯粹系仓库嚟嘅。咁啊唔理啦，就话唉唔好啦。一行你唔好两边望啦，就直去啦咁。其实感觉上咧就都几阴冷嘅、那个地方。 系啊， 即系纯粹系话嗰啲黄光灯，又你都知道以前啲旧屋村嗰啲感觉几核突嘅啦， 系恐怖噶，系啊。 夜、 啊、 晚可能仲恐怖吓、啊。不过据知就话有其中一栋其实系有一件好犀利嘅凶案发生过噶嘛。 啊，系 啊。 单位系四楼嘅。在四楼的。 是啊是啊是 啊, 啊, 啊。不过讲回这个葵涌，因为我在石梨其实没什么特别，反而葵涌这单就有点奇怪的。 嗯。 啊、我跟朋友呢其实就去到那里就在楼梯顶。 是。 那楼梯顶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说、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堂楼梯在这里呢， 即是长长的楼梯。 是啦。咁就冇理啦，咁啊佢睇嘢，我喺度望嚟望去啦，咁 嗯，跟住你又即系佢有佢哋行，你有你 系啦，俾我感觉咧就系话啊呢度都几静，几恐怖喎， 嗯， 突然间咧就有一个画面就见到咧好奇怪啦，系话喺个楼梯，其实就唔系喺底层嘅，佢就大约行到中间嘅， 系。 咁喺中间嘅部分咧，就见到有一个老人家，一个细路仔。个细路仔就系应该系细路女嚟嘅，但 系 嗰个老人家我唔知佢系阿婆定阿伯啦，我都认唔出啊，直头。 系 奇就奇在咧，好似飘紧上嚟咁， 飘 就唔系行上嚟。点解咧？因为人咧行楼梯，你个膝头哥系曲噶嘛， 系 曲起上嚟，佢有步。 點都有一個步速嘅，係 啊， 即係你會見到佢嗰個步速嗰個規律上上落落咁，但佢完全冇嘅，就係因為冇咗呢種情況咧，我就覺得咦奇怪啦，感覺上似乎佢哋唔係用腳行上嚟喎，係飄緊上嚟喎， 係。 咁但係我又冇理到啦，即係朋友亦我又唔知佢睇唔睇到啦，我又唔知佢係人係鬼啊，我就冇理啦。咁於是乎大家就走啦，係咯。但係嗰個地方真係好清靜咯，老實講。 因為我諗即係一來有嗰度真係可能你話齋又真係冇乜人行咧，即係可能我估個公園好大啊嘛，我記得個公園都真係。都應該我印象中都頗大噶嘛，我記得嗰個 大嘅唔多人行嘅嗰條樓梯，我淨係記得除咗嗰對冇乜聲氣嘅細路女加呢、這個老人家，尤其嗰細路女係因為好細個嘅啫，睇佢細，但係你明明老人家嘅步速同埋細路女，你點都有一個上上落落嗰個樓梯嗰個步伐噶嘛， 同埋都有個距離， 因為佢始終越細個個步幅就越大啊！大家都知道啦，因為上樓梯細路仔好辛苦噶，嗰只腳。 係啊。 但係佢冇喎，兩個都係一樣咁樣，好似呈一個水平咁樣，沿住個樓梯咁樣飄 上嚟。 咁我就當時唔似而家咁會好敏感啊，對呢啲嘢唔係話太敏感，於是咁樣奇怪。咁冇幾耐，我記得就有個學生，真係人嚟嘅，拍住個籃球咁樣就 路過 嘅。系啦，即系跟住就落楼梯嘅，又冇咩特别嘢，于是乎就走啦。咁、但系其实嗰日嘅经历咧，亦都好奇怪，就系话我同我朋友咧，其实同即系喺当日其实都头先所讲啦，四围去啲公共屋邨睇啊嘛。咁其中一个地方就想去葵盛西村嘅，但系就由葵芳嗰边出发。咁我后来我理解到就系其实系行唔到过去，好难嘅。特別是你不熟路就更加兜了大圈，咁結果咧，我哋就行揾嚟揾去揾唔到路去葵盛西，淨係遠遠望到葵盛西啲樓，跟住就話不如咁啦，去咗葵就試下揾其他路咯。點知行下就去咗葵盛東，我朋友就已經冇意欲想再行去葵盛西，因為好攰啦開始。咁去到葵盛東嘅時候咧， 幾遠聽你咁講， 好遠啊，兜了大圈啊，事後才知。咁跟住仲離奇咧，就係去到葵盛東嘅時候咧，落大雨。嗰場雨係非常之大。佢冇帶遮啦，我就得一，我記得好似得一把遮啫。基本上把遮亦都唔大啊，所以好難載到兩個人。遮唔到兩個人咧，於是乎就跑啦咁啊嘛。 事衝難衝啦。 先跑到去一個巴士站，一個中途站。 係。 咁當時已經係大雨到咧，係你基本上前面遠遠處處。都好朦胧嘅，啲嘢睇唔清楚嘅。 因為好密雨啊，如果係 好勁嗰場雨，亦都好離奇，更離奇係好大風。嗰日好大風，咁我哋諗計啦，點樣走就跑去呢、這個前面其實係葵盛東個巴士總站嚟嘅，咁啊跑過去啦。因為諗住話有冇巴士可以翻去荃灣西鐵站。咁啊跑到去啦，濕曬嘅啦個人。咁於是乎坐34啦，好似嗰架巴士就落山。但係嗰架巴士咧，只係過咗兩個站路，就去到葵涌村。去到葵涌村嘅時候咧，停曬雨喎，停曬雨不得止喎，仲要係陽光普照。哇！嗰下就覺得我朋友覺得哇，又咁得意啊，落咁大雨呢度又咁好天。但係我又覺得，我就加多一句，我就話。冥冥中有啲嘢咧，我哋系唔去得嘅，即系唔俾。 即系佢即系冥冥中话俾你听，唔俾你去。 系啦，我就唔知道系咪同嗰一对，即系可能系婆孙定系阿爷孙啦吓，即系有啲关系就系、是，似乎有啲地方唔俾我哋去咯。 即系嗰位唔系应该你去嘅地方啦。简单啲嚟讲，咁同埋即系有时候都即系点讲点睇啦，睇你自己点睇啦，即系。有時候我都是咁噶，我發現咧有啲即係例如我都有咁類似嘅經歷，就係同你講咧，去即係無明明想去一個地方嘅，即係想去一個地方唔知做嘢咁樣，但係有一次咧就唔知點解咧就好多阻滯嘅。話説就係嗰次我唔知要入 唔知入去屯門定元朗咁樣，因為無聊咁想入屯門元朗，即係入去元朗買。我唔知道，我記得係入元朗想買嘢嘅，即係唔知道買老婆餅定乜鬼嘢啦。咁我啊，不如去買，即係我知屋企人想食咁啊買啦。咁啊買，跟住去搭車。奇怪事就即係接踵而嚟。第一，我嗰日係好奇怪嘅，我搭啲混 lift 啦， 係 搭啲混 lift 啦，落到巴士走巴士啦，上到巴士就中間還車啦， 係。 跟住一落咁啊，搭巴士壞車啦，壞車跟住就塞車啦，塞車跟住去到元朗， 係 一落車落雨， 哇！好似有啲嘢話俾你聽，你唔應該去喎。 係啊，跟住之後落雨，跟住落好大雨，係薄一聲落大雨，又好似你頭先講話齋， 係咯， 係薄一聲落好大雨， 橫風橫雨又 即係你 似乎係冥冥中話俾你聽，你唔去得唔得啫？ 咁跟住係啦，跟住之後我入到元朗落雨喎，跟住哦，跟住到元朗，咁佢因為我落車其實去買路平，只不過一階之隔嘅啫，我記得即係應該落車行唔好遠嘅，應該見到間嘢係。咁到最後咧，我係冇行唔到佢，跟住咧我就落到去成條街度人，咁啲人其實喺度，啲人啲遮啦，跟住就我係點咧？到最後我係衝咗個對面慢慢先走， 係 因為濕得好緊要，我濕到透曬， 係啊，你都唔預期會咁咩？ 我係直情咧全身濕曬，即係我係濕到咧好似咧沖完涼咁樣咧濕曬，咁跟住之後我就迫於無奈，我就冇行到過去買，因為有很多人圍住喺嗰度買嘢，咁跟住之後我就冇行，我就過咗對面馬路就走。我一上車佢就停雨， 但係話埋你一咁，你會唔會覺得好唔憤氣咧？ 跟住我就喺度諗發生咩事咧？ 係咯， 跟住之後我就喺度諗緊好耐，我就諗緊發生咩事咧？點解要咁樣做咧？ 係啦， 我就諗住又一諗。即係後屘冇即係冇再深究呢樣嘢，但係你頭先你咁樣講開，突然間落啲濕雲雨咧，有啲地方冥冥中唔俾你去咁樣就 係啊係啊， 我就諗緊一樣嘢，我諗咗好耐啊，即係我真係諗啊，如果真係俾我行到又點咧？ 係啦，俾你行翻去嗰個鋪頭，會唔會又有咩事？ 即係其實係咪我會食物中毒咧，或者我會俾把即吉死咧？即係對住即係樣， 即係有好多嘅假設啦，當然 係啊，咁但係 當下就係整定哇黑成咁樣樣。就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一種迷信啦、啊、嚇，即係你呢度唔信邪啊，我係都唔信邪、啊，我係都要去啊，咁去下去下又發現點解硬係會咁多阻阻滯滯嘅嘢咧，咁你都會覺得奇怪嚇、啊。我就好信有一樣嘢嘅，就係、是、我每一日咧翻工出門口，通常我就會。即係都會好照常啦，就是、開門、閂門咁啊，然後就開鐵閘、閂鐵閘嗰扎啦。我就要睇嗰日究竟我跌鎖頭定係跌鎖匙。 係。 如果我跌鎖頭嘅咧，我就知啦，今日運氣一定唔好噶啦。啊，我信呢樣點解咧？係咁耐以嚟嘅觀察嚟嘅，其實。 係。 如果跌鎖匙咧好啲。大不了都是可能是時間上的阻滯， 是 但是可能啲事情會仍然完成到。 嗯、 但如果那天跌過鎖頭咧，咁啊心知不妙啦。今天應該有很多嘢都阻阻滯滯做不成嘅。係啊，咁過往很多次都經常應驗，我唔知道做乜鬼呢啲事情。 係， 但是就不過轉咗工之後啦，嚇、啊，即係轉咗工作之後，反而呢年幾兩年其實跌。跌鎖匙、跌鎖頭的機會少了很多， 係即少了很多呢啲。係 啦，咁就於是就覺得啊，又冥冥中有啲嘢又幾奇怪喎。 本身你即信唔信有一樣嘢咧，有啲嘢其實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就係有啲外來嘅一啲你解釋唔到嘅一啲力量咧，係好似冥即有啲嘢好似我唔可以，我唔知點講，可唔可以叫形容佢做控制住你，或者係有啲嘢係提示緊你，話俾你聽你。嗱，啲嘢你可以做，可以唔做，可以唔應該做咁樣。 或者係啦，即係有啲嘢整定就係話你唔應該喺度噶，走啦、啊、我唔歡迎你喺度啊！你 即係正如我成日都會話，我去到一個地方，即係你唔好講話我自己有冇咩大陸感嘅呢個問題先啦。即係去到一個地方，你會有時候會無啦啦係突然間好唔自在嘅。但係你即係你唔好講，我哋先撇除咗嗰個唔係話啲即係鬼鬼怪怪嘢先啦，呢樣嘢。但你去到嗰個地方嘅時候，你就總會覺得硬係有啲唔自在啊，唔舒服啊，好奇怪啊。唔知點解就總之係覺得呢個地方係不能久留 係你無法解釋嘅。總之啲嘢 係我試過有好，即係有段時間咧，我係唔知點解對呢一對對呢啲嘅，即係呢啲嘅感覺咧好敏感。即係試過一啲去到啲我未去過的地方嚟嘅，即係啲可能我第一次去嘅一啲嘅地方。例如我試過一次係去到去咗有個朋友嘅屋企，咁咧我佢屋企啲就係啲舊，即係啲私樓嚟，咁但係咧其實好細嘅啫，你知私樓啲走廊好細嘅啫嘛，即係一梯 無論 啦，係啊，嗰啲係一梯百火嗰啲咧，窄到不得了， 嗰啲更加啦， 即係逼到爆炸。 有時諗走火警點算咧？ 係啊，我成日都佢嗰啲屋企係直情一出門口行兩步就已經係暴獵嚟㗎啦嘛，好窄咁樣。咁咧我有一次去佢屋企，咁我第一次去，我其實唔係第一次去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奇怪，我覺得我唔覺佢。即係嗰個屋企嘅走廊咧，其實係唔應該，我覺得唔舒服噶，即係好有壓迫感嘅。但係 一定噶啦。 但係佢唔係講緊係一啲唔係啲鬼鬼怪怪嘢，即係唔係話我覺得有啲。 佢嗰個設計上令到你好壓迫。 係啦，即係一來可能佢，我唔知係咪佢個設計上啦。跟住之後咧，去到第一次即係離開佢屋企，跟住我要等 lift 啦。咁我一個人坐喺度，我係不其然自己呢啲毛管咧係突然間啵咁樣，突然間豎起曬。 其實佢個走廊有冇窗咧？ 有，佢有個天井窗咯，佢有天井窗， 好恐怖嘅天井噶啦， 黑咪咪嘅天井窗咯，即係同埋嗰只天井窗係應該開唔到噶。 你一定噶啦。 係啊，即係佢嗰只天井窗係開唔到。 好多垃圾。 係啊，咁咧跟住咧，咁啊 Kido 係好唔舒服，好唔舒服，但係我又唔係你無形中咧，有時有啲環境啊，或者有啲嘅情況話俾你聽，嗰個位置係不宜久留。係啊。同埋我另外有一個樣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個第六感嘅感覺嚟嘅。我試過，我有應該上有分享過一次，我唔記得有冇分享過，都係照講啦。就試過一次我細個嘅時候咧，我有一次嘅第六感，即係我話説就係咧，我有一次我就喺屋企咁時候，我住舊屋嘅時候咧，咁我屋企應該有個我婆就好中意，即係將一啲罐啊、花樽啊，咁樣好中意收嘅，收埋啲罐，嗰張啲鐵罐啊，講緊，係，即係嗰啲藍罐曲奇啊，同埋以前好興嗰啲加頓咧，咪一個 正，老人家最中意 正方形嗰啲加頓罐咧，因為我婆好中意儲呢啲，點樣咧？我哋擺嗰啲陳皮啊，擺啲防腐嗰啲嘢，好中意擺呢啲嘢， 擺果皮， 咁擺果皮嗰啲啊，係啦，好多呢啲，咁佢屋企咧，其實咁我以前住板間房好細嘅啫嘛，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喺上邊天花。即係咁，但係我哋嗰度承載樓底高，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間咗啲層板嚟擺嘢。咁咧話説咧，就有一次咁啊，我記得就得屋企得我一個，冇其他人嘅。咁咧我就即係如常喺屋企，我記得我等翻呢個平日嘅日子等翻學，我一翻下晝噶嘛。咁喺屋企無聊睇電視啊，無聊咁樣坐喺度。跟住突然間咧，我就突然間一下咧，坐喺度冇嘢噶，我唔知做緊咩噶，睇電視嘅啫，就做緊。跟住我就突然間，我突然間叮一聲。我唔知道有股唔知咩嘅力量，就唔知乜嘢。我好不經意，我就只係我坐咗喺度，即係坐咗中間嘅，即係一張沙發，我坐中間。我即係坐咗中間，即係坐咗中間位置啦，張接凳坐度。我就喺度無啦啦，突然間唔知咩事，我好下意識我就拉起咗張凳，我只係褪後咗一格， 係 褪後即係褪咗啲，跟住一坐低，跟住我側邊就砰。 跌咗啲嘢落嚟， 系两个铁罐，好两大嚿铁罐，叭一声喺我侧边跌咗落嚟。系啊，但系我完全冇意识，即系我冇望过上面。 讲起呢样嘢咧，我即刻又拆开另一个故事。我谂起我都试过有咁嘅经历， 系咪啊？ 仲恐怖过你跌嗰个铁罐落嚟， 系 跌两个铁罐冚到个头咧，可能都事少。但系我嗰次事件系咩咧？屋企跌风扇， 哇！ 而个风扇咧。而个风扇是着的， 即系着紧嘅，开 到最大的风扇。 你唔系，你嗰只风扇系讲紧系 挂墙线， 挂墙嗰啲挂墙线， 就唔系嗰啲头顶嗰啲吓，即系学校好兴嗰啲吊扇，唔系嗰啲挂墙线啫。 系。 咁嗰次咧就系嗰阵时同隔篱邻舍玩啊，坐喺地下度， 系 咁啊，摆晒啲玩具啊、公仔啊，咁喺地下啦。以往咧就係話可能基本上一玩咧就成地係噶啦，但係嗰日咧就神推鬼拱啦，就係咁啱嗰陣時咧舊嗰把風扇壞咗，買咗把新風扇翻嚟，咁啊老豆其實早幾日已經安咗上去噶啦，都相安無事嘅，就唯獨嗰日咧嘅下晝唔知做乜鬼啦，咁啊我同鄰居玩緊啦，咁啊 同埋阿妹啦喺度咁啊玩緊嘅時候，我覺得咦，即係風扇底下嗰個地方嗰個範圍，覺得平時都擺滿嘢嘅，今日就覺得啊，點解硬係唔想擺啲嘢喺度嘅咧咁？咁啊攞咁又一直都攤開曬啲嘢，一直都冇擺啲嘢喺嗰度。咁啊話之佢啦，唔理佢啦嗰個角落。咁啊玩到咁上下咧，咁啊個風扇其實一直運作緊嘅， 係 最勁嗰陣時啊！突然間 ，bang！ 成把風扇掉落地下，跟住坑坑坑坑坑咁啊，跟住就停咗啦，把風扇啊！ 係。 跟住我媽嗱嗱嗱聲就，哇！好在你哋冇坐喺下邊咋，如果唔係真係俾佢車啊！真係，你幻想一下，當佢咁樣跌落嚟，個扇葉仲喐得最勁嘅時候，咁樣樣，你估下會唔會有流血收場啊？嗱， 哇！你都真係幾驚恐嘅喎， 就神推鬼，我冥冥中就係唔知點解嗰日就係唔坐嗰度，都唔擺任何玩具喺嗰度玩，咁啊，總之就係、是。就喺个角落里面咧，我系要拎开， 系噶， 亦都冇谂过，冇下意识话要摆埋嗰度。点知突然玩到咁上下，突然间就喺我侧边啫嘛， 啊， 就咁样跌落嚟啦，嗰把风扇。 系噶，所以我 成奇在咧就系话，佢冇砸到我啲玩具嘅， 嗯， 系啱啱恰恰恰陷入嗰个范围， 即系啱啱遮住，啱啱好喺个位。 但系嗰把风扇就好伤啦， 系 真系好伤啦，甩头甩计，跟住救唔翻，买嗰部。嗰部嘢系新嘅，当时 哇！但系嗰下真系即系够晒惊吓啦！讲真，喺嗰下咁样白白白咁样，即系成把风扇咁样跌咗落嚟。 但系冥冥中就系话俾你听，有啲嘢系想整鬼你，但系有另一啲嘢亦都系话俾你听，佢保护紧你。 系啊，所以我成日都相信有一样嘢，就系我即系我会觉得，即系我哋成日都讲我哋嘅后即系。我哋嘅屋企人即走咗都好啦，其实佢哋冥冥中嘅时候，我都觉得系屋企人嚟嘅嗰个，即系保护紧你嗰、那个。唔知啊，我成日觉得系屋企人嚟嘅。 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就系，究竟系唔系都好唔紧要啦，系唔系祖先或者屋，因为我哋冇拜祖先啊，我哋屋企古装祖先神位，只系有观音同埋五方五土，咁啊变咗就基本上。都可能是即神子庇佑啦，都知道有些东西、啊、有危险。事后自知就是因为我老爸贪快懒得滞伤少了粒螺丝、啊、结果就那个架不稳阵，令到那把风扇呢就因为一开到最大的时候呢喐得太劲了，松了个扣， 整 个跌了下来。啊、 所以我咪成日都话， 冥冥中注定咯、啊，有啲嘢系咯， 即系你估佢唔到嘅，时啲嘢就系你，即系我有啲嘢系永远都解释唔到，点解你会喺嗰一刻你会选择咗系会无形中 都会用啊， 无形中咁样， 即系话平时个地方一定会用， 系啊， 但系呢一刻话俾你听，啊硬系嗰日冇乜心机要摆嗰度，又唔想话坐嗰树，总之就同佢有一段距离。 所以咪就系好似我咁咯、啊，我咪就明明坐咗度，其实我无厘啦间，我其实喺度睇紧电视嘅啫嘛。即系细个 攞开把接凳就嘣一声跌咗两个罐落嚟啦，咁 系好惊吓，喺呢边喺即一边身啪一声咁跌咗落嚟，跟住之后我 系 呆咗呆，哇好 咁啊好在， 我真系好在，跟住其实系有好多时候有偶然，有时候有呢啲咁嘅情况嘅试过，即系有啲位咧，我试过又系无啦啦又系即系失惊无神咧，无啦啦行下街，突然间无啦啦就想嗱、不如唔好行咯，不如我大家想去就转车。一上车就落雨、 哦、 我又试过呢啲情况。 呢啲灵感系好奇怪嘅。 系啊，即系我觉得每个人咧，即系你话啊，你当可以你话系当系人嘅第六感又得，你又或者系其实你相信，如果你话有真系即系你相信力量嘅话，即系有啲力量你解释唔到嘅，你相信系一股力量去推使你话俾你听啊，嗰、那个时间嗰、那个位置嗰、那个有啲危险，可能你啊你谂起哦系咁啊，跟住可能你灵机一触咁你就即系避开咗一啲嘅事情咯。 好幸运地咁啊避开啦，可以。 系啊，咁所以我成日都话。即系系啦，有时即系等你信，等你信边派或者信啲乜嘢咯。 即系等同于就系有一啲人抽奖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种咁嘅直觉，因为我冇乜抽奖运嘅。但系我有一样嘢发现咧， 系 就系又系好似你话斋嗰种第六感咧，好都几好使，好用，而且可以用到一次啊。 系 啊，例如话好神奇嘅就系、是、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例如六合彩啦，搞緊嘅時候， 只要我好集中精神，例如我老豆講話幾多 number 幾 number 咧，我好集中精神。總之就係、是某一個精神去到某一個點咧，例如話十八號，我就會集中精神喺度諗十八號、十八號、十八號咁，跟住就好集中精神咧，佢就會真係搞十八號出嚟嘅。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呢種呢種？ 我試過嗱，我自己調翻轉就係咁嘅。我以前咧。即係趁最尾時間同大家分享，我試過以前抽獎，我有一段時間嘅抽獎運咧係極度好嘅、啊。我試過誇，我試過細個，我試過求其噏一扎 number 啦，跟住試過即係大協中，我媽中咗個三獎嘅落咗。我試過求其噏嘅啫，真係求其噏，後啱啱噏咗幾多扎 number 俾佢。跟住之後試過以前又係話中，即係明明我其實冇心諗住中，我即係冇諗過會中獎。我試過中，即係有時啲 annual dinner 中獎啊，抽獎啊。咁咧，但系咧，發現咧一個好奇怪嘅狀況就係咧，當你越要諗，即系我同你調翻轉， 係， 即系我越好緊張嗰個獎，或者越係好 唔係嘅， 好 focus 嗰 樣嘢。 我嗰種唔係緊張嚟嘅，我嗰種係叫做集中精神，但系唔可以有雜念，即系話心情上係要好平靜，仲要係唔可以緊張，一緊張。嘅集中精神就冇效嘅喎，係要屏息靜氣啊，跟住仲要係好平靜咁去諗住呢件事咧，佢就會中噶啦。但係咧呢一樣嘢咧就好似念力咁啦，被形容咗嚇，有少少似嘅。但係呢一種嘅靈感咧，我就記得只可以每一日只可以用到一次嘅啫。之後你完全點用都冇效噶啦。 即 系净系嗰个 moment 做到一次嘅啫。 周星驰笑哎呀， 即系就好似一个即系第六灵感或者系念力嗰种嘅感觉咯。 突然间谂起周星驰 嘅，系几有趣啊！我试过就系因为咁个六合彩，即系例如话六合彩咁试过系一两个 number 系真系得嘅。 系， 但系之后因为咁咧就开始乱啦。個人就會開始亂嘅啦，哇！中咗兩個，你點都會突然間緊張起嚟啦。 會㗎， 希望中第三個。但其實嗰刻已經係開始無效，因為你嘅力量已經唔能夠再集中到啦。 係，唔係我嘅意思係都類似你嗰個狀態咧，就係、是、咧，我先有時候好無心插柳咧，有時嗌冧。 係，你無心底下又可能真係會中喎。 好多時我試過好多幾好幾次都係咁樣嘅。就係、是、例如嗰啲抽獎咧，即係爭少少講埋，就係、是、我試過抽獎嗰啲咧 out number 啊嘛，咁我哋咧就係求其 out， 跟住咧我手上揸住啊14咁樣啦，我當係，咁我揸住14咁樣，喂，跟住我話，跟住佢就啲你知啲司儀咧懶緊張噶嘛，懶係，哎呀頭獎啊頭獎啊， 懶好耐噶嘛， 係啊，你知頭獎幾好咧，你嗌你啊，跟住我話要13啦咁，跟住得獎啦嘛，13號， 好曬嘴啦13啊。 跟住我無啦啦噏，係即係試過好多次都係咁嘅，但我永遠都唔係噏自己嗰張嘅，我永遠都唔 係。即係話呢個幸運你係呢個 lucky 你俾咗人咯。係 啊， 自己。 但我都試過亦都試過，即係我都試過噏自己 number， 即係噏自己嗰個手上揸住 number， 我又真係試過噏到俾我噏到，跟住例如抽我試過抽嗰啲咧，一開始抽完就你。看嚟都是我的了27啦，應該真係有住真係出個27出嚟。 係，即係試過，我都試過，即係好集中又會就得嘅做到嘅。 係啊，但係而家我真係冇乜呢啲抽獎運。 得啦， 但 係 到我 越 大 就越唔得啦。 係啊，我都覺得係 開始無效啦。係細 我冇乜，我真係好似冇乜呢啲甩啦已經。 即係所以話呢啲機會咧，唔係人人都有嘅。係 啊， 視乎翻你好運唔好運啦。 同埋你過咗就冇嘅啦，原來真係。 同埋係有一定嘅時限嘅。 係啊。 咁啊，好啦，呢一集咧就啊，我明明讲话我就有啲嘢要交货，结果 讲完留翻下一集， 下一集讲俾大家听。 你追佢啦， 好，下星期见，拜拜。